第55集， 白思君难为情地擦干眼泪，拿着书去柜台结账。收银员提醒他，已拆封的书是拿给客人阅览的样书，可以换一本新的给他。他不好意思说书已经被他弄脏了，只说没关系，就要这本。拿着书走出书店，白思君等不及回家，他在书店隔壁的咖啡馆找了个安静的角落，捧着这本告白阅读起来。小俊和小乐最终还是没有在一起，也无法在一起。梅雨琛写得很巧妙，他会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引导读者的想法，在读者阅读到后半部分时，会发现男同学小乐的身份是个更大的谜题，甚至比高三学长为何死更加让人好奇。看到最后，谜底揭开，小乐不是什么男同学，他就是自杀的高三学长，一直是以幽灵的形态陪在小俊身边的。重新返回开头再看一遍，会发现小乐经常无故消失，并且所有小乐出现的场景里，他只跟小俊有对话。小俊最终变得坚强勇敢，在结尾处做的一场梦里，他隐隐意识到小乐即将离开，于是他鼓起勇气向小乐告白。但是自此之后，小乐就永远消失在了他的生活中，略微带着遗憾，但却非常合理的一个结局，也是白思君已经看过无数遍的结局。在离开那天，白思君拜托赵林担任梅雨琛的责编，因为他知道他离开后，宏图不会有任何编辑愿意接手梅雨琛。赵林一开始也有些犹豫，说自己手里事多，没有精力去催稿，而白思君保证梅雨琛近期就会交稿之后，他才勉强答应。然后白思君又提出了一个请求，让赵林收到梅雨琛的稿件后发给他，他负责审稿。当然，前提是不能告诉梅雨琛。赵林的工作本就忙，白思君以前做过他的助理编辑，他知道白思君靠得住，所以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。离开大约两周之后，白思君收到赵林发来的邮件。在看完书稿的那一瞬间，他就知道梅雨琛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这本新书的精彩程度又回到了梅雨琛的巅峰水平。他没日没夜的审稿，为梅雨琛修改粗心的错字，在批注里提出自己的想法，之后返回给赵林，然后赵林再把梅雨琛改过的稿子发给他。梅雨琛按照他提的意见修改了不下三个版本，才最终定稿。白思君原本没期望书里能有他的名字，但看样子赵林好心，没有抢走他的功劳。加上赵林在宏图是个老牌编辑，有一定的话语权，所以可能也是他说服了主编，在书里署上白思君这三个字。重温完最后的结局，白思君深深地呼了一口气。拿在手里的实感和屏幕上看到的文字不同，这意味着梅雨琛的新书不会再有任何波折。这段时间以来的焦虑和不安彻底逝去，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。白思君随意地继续往后翻页，接着便看到了致谢二字。通常来说，作者会在致谢里回顾自己写书的过程，感谢出版社和责任编辑以及其他对这本书有帮助的人。有的作者光是致谢就能写上一两千字，但是作为梅雨琛时隔三年推出的新书，书里的这篇致谢简直短得不像话。 致谢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 白思君忍不住扬起嘴角，他当然知道这里的你指的是谁。梅雨琛还是一如既往的任性，连个致谢也不好好写。他几乎可以想象赵林建议梅雨琛多写点，但梅雨琛却回复不写两个字的情景。对了，不写这两个字后面一定还会跟着一个不容商量的句号，就像他习惯的那样。讲到这里，白思君脸上的笑容逐渐淡去，有关梅雨琛的点点滴滴浮现在脑海，压抑的思念顷刻间如潮水般涌来，他真的好想他。摊开的书啪的被合上，也是时候给手机充上电了。 白思君迈着焦急的步伐往家的方向赶去，然而眼看着小区大门就在眼前时，半路杀出的蓝月突然拦下了他的去路。家里的粮油店就在小区大门旁边，白思君一时忘了回家还得过了他老妈这关。蓝月拉着白思君的胳膊往反方向走，埋怨道： 哎，都跟你说了晚上要去吃饭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 妈，你等会儿，我回去有点事儿。 白思君不好太用力，只能皱着眉杵在原地。 那有什么事儿不能吃了饭再说啊？人家罗阿姨约的是6点，现在都5:50了，那 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等你一个啊？ 白思君觉得罗阿姨儿子考上名校请街坊邻居吃饭，跟他白思君又没多大关系，他又不是主角，不可能等他到了所有人才开饭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回去一趟给手机充电，再赶去吃饭的地方，再怎么也得迟到半个小时，这样一来确实不太好。他便问： 我能不能不去啊？ 不行，人家都是一家人去，你姐和姐夫都有事，你难道让我一个人去啊？ 白思君抿了抿嘴唇，实在找不到反驳的理由，只能任由蓝月拖着他来到了2条街开外的一家湘菜馆。这时白思君又觉得奇怪了，这家湘菜馆味道确实不错，在整个小城口碑也很好，但问题是这里并不承包宴席，请街坊吃饭怎么会挑这里？直到走进店里，白思君才知道是为什么。他看着坐在卡座上的罗阿姨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，当下就想转身离去。蓝月暗地里扯住他的手腕： 哎，给我懂点礼貌啊。 事实和蔼可亲的罗阿姨也招呼他： 小白啊，快来快来。 白思君抽了抽眼角，不好发作，只能压抑着火气小声问蓝月： 那是他儿子？ 那漂亮姑娘当然不是罗阿姨的儿子。蓝月用手肘轻轻地捅了捅她： 别乱说话。 两人在罗阿姨和女生的对面坐下，罗阿姨满脸笑容地介绍： 小白啊，这是我表外甥女儿，叫陈婷，今年25了，在社保局上班。 说完她又对着陈婷： 婷婷啊，这是粮油店老板的儿子，叫白思君。 陈平瞟了眼白思君手里的书，对他点了点头，礼貌地说： 你好。 你好。 陈婷看起来很文静，当然在家长面前大多数女孩子都会很文静，也不知道她是自愿来的还是和白思君一样被迫来的。白思君在相亲上已经很有经验，他像个旁观者一样听着自家老妈和罗阿姨把他和陈婷一顿夸，也不怎么接话，就光顾着喝茶，一副完全不想参与的样子。等所有菜都上齐后，果然蓝月和罗阿姨都说自己有事要走，让白思君和陈婷单独好好聊聊。热火朝天的气氛骤然冷却下来，空气里流露着一丝尴尬。白思君知道要是直接走人的话，回去肯定会被他妈说一顿，所以他咳嗽了一声对陈婷说： 我们吃吧。 陈婷开始动筷，家长走后她明显松了一口气，连挺直的后背也跟着放松了下来。 你好像不是自愿来的吧？ 你是吗？ 陈婷笑了笑： 我倒没有特别抗拒，我提前看过你的照片。 白思君点了点头，牛头不对马嘴的回： 啊，多认识个朋友也好。 白思君长相帅气，加上1.83米的身高，在他妈那个相亲的圈子里总是很吃香。陈婷说看过他的照片后没有抗拒相亲，其实是在变相的对他示好，而他强调两人就算认识最多也只是朋友，又是在变相拒绝。相亲是门哲学，话得说得有水平。白思君这么一说， 陈婷像是听懂了他的意思，